他有几颗

一场大雨落在离我很远的空间，很远的时间，躲在静好的时光里面，认真地学习着遗忘，选择那些大晴天的日子，行走在孤单的海岸线，浅浅地唱歌给自己听，一个人也要清醒决绝地走下去。 阳光暖暖 是。

欢迎关注晴天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晴天九六九官方微信吧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晴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，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，换上静静聊的思绪。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那一首舞曲，抛落你的我面，戴上你的耳机，我喜欢你快乐，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，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。如果快乐需要我们共享身躯，告诉我不需要再客气，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，就让音乐再继续。如果快乐需要我们共享身躯，告诉我不需要再客气，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，就让音乐再继续。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，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，换上静静凉的思绪。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那一首舞曲，抛落你的我面，戴上你的耳机，我喜欢你快乐，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， 知道最爱怕要花一生，但我给于选别人。当天我远看你像女神，可惜你更爱看片走马灯。假使再见会发觉花非花，或是较以往更相衬。多一点福气或者勇气，未曾得到他或等到你，让你做似说却仍狂想你，怎么说起，敢偷偷打探，未敢探望你，像昙花不开的香气，才能令你透明如空气，欠缺了先清楚需要你。追忆你永远也未

谁只要爱上你也说过吧， 亲人说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。